感谢主啊！请看下一页哈。我们要继续哈，我们从去年一直延续到今年，我们来看《使徒行传》啊。各位喜欢读《使徒行传》吗？啊，有许多的故事是吧？我们看见《使徒行传》就是初代教会如何建立啊。我们回顾一下哈，初代教会的建立，我们看到这个教会是怎样的一个教会。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二章提到他们聚集一起祷告啊，所以一个神所建立的教会应当是一个祷告的教会，是一个由祷告开始的教会。后来呢，他们开始在家庭里面聚会，他们擘饼，他们爱宴，所以他们也是一个团契的教会。 They are a church of prayer, also they are a church of fellowship、啊、有的教会的名字就叫 fellowship。所以这个 fellowship 是很重要的，就是不仅跟上帝建立关系，我们也跟身旁的弟兄姊妹建立关系。之后我们看见这个教会也是一个宣教的教会， A church of mission， 他们差派宣教士到各地去传扬福音啊。所以他们不是只是自己关起门来我们欢喜快乐，我们彼此相爱，他们也出去来分享福音。后来我们看见他们传福音的过程里面遇到许多的逼迫， They suffer from persecution、from the Jews or from the government by the、Rome government、but they still growing、虽然在许多逼迫患难底下，他们越是成长，他们信心越是得以坚固。那今天我们就读到了第十五章，就是刚才我们读到的经文啊。现在他们发现了一个新的一个冲突纷争，不是来自于教会外面。They not just suffer from the persecution outside the church, but they have the conflict among the church, in the church. 那教会里面可能会有许多意见的不同，正如我们在家庭里面也有可能有一些意见的不同。在座各位有许多已经进入婚姻了，进入婚姻里面，也许各位都听过这样的笑话。有一对夫妇，他们夫妻关系非常的好，那别人问他们说，哎，你们的秘诀是什么啊 ？What's the secret for your marriage relationship？ 啊，这个丈夫就说了啊，在家里怎么样？大事情是我决定啊，小事情是我太太决定啊，我们就分工了，对。啊，别人说，哎，那究竟我们如何分辨什么是大事情，什么是小事情呢？啊，这个丈夫就回答说，啊，我们家里从来没有发生过大事、啊、所以都是我太太决定。当然这只是一个笑话，提到了如何分辨什么事情是谁来决定，这个很重要，不是我们一同来决定啊。我听到在网络上有一个很受欢迎的牧长啊，在矽谷，他们教会也是建立起来而且成长很快。他提到了教会应当是怎么样在大事上坚持 essentialWe have to insist, essential matter, 在大事上来坚持。哪些是大事呢？包括我们的圣经的真理，三位一体的真神 Trinity， 包括基督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，是神所差派的，耶稣基督是神的独生子，还有救恩 Only through Jesus we can have the salvation. Some essential issue, essential matter,in the Bible， 这些事情我们必须要坚持，但是在其他的事情上我们就学习接纳包容，包括我们聚会的形式，有人喜欢聚会站起来拍手，有人喜欢聚会坐下来安静，有的教会像浸信会是非常强调一定要全身进入水中的敬礼，那有的教会它可能是洒水礼，甚至他们也为儿童来施行敬礼。但是对于我们而言，我们是包容，认为我们都是基督徒，只要你相信刚才我说的三个部分 Trinity、Christ Salvation、就是三一神，基督是、完全的神完全的人，唯独透过耶稣基督才得到救恩、这是我们的信仰。但是我们在凡事上 We love each other in everything、以至于我们可以学习去处理跟面对教会的纷争、去年我也参加过许多不同的研讨会、有一位牧长他在教会服侍了40年，他们教会从几十人到将近2000人，原本他们也是向美国教会借场地，那如今他们已经有场地可以借给墨西哥人 来聚会。他就特别强调家和万事兴啊，他说他在四十年来参加了许多的会议啊，同工会、执事会，他只有生气过两次啊，而且他生气没有人知道，他只不过哎跟旁边的这个副主席说，哎，请你来主持一下会议哈，啊，我要去预备一下婚礼啊，这个牧师就暂时离席啊，但是其他同工都不知道他心里不高兴。我想啊，一个人能够四十年啊，我知道开会很容易有冲突嘛，大家意见不同，他四十年只生了两次气，而且他的同工都不知道，也就是说他没有伤害到任何一个人。我想哇，这个人是何等谦卑的一个人啊，为什么哎教会会祝福啊？我想哎，这个传道人啊，我提醒我自己，我是否能够学习像他那样子的一个谦卑。上个礼拜我们提到摩西的祷告也是如此，摩西为百姓来祷告，百姓有许多意见不同啊，违背神悖逆，可是摩西愿意为他们祷告。圣经上说摩西为人极其的谦和，胜过世上众人。我想神如何来使用我们呢？我们第一个要学习的功课，就在神面前我们能够谦卑啊，知道啊，原来主权是在神，是神掌管教会，是神掌管家庭啊，不是属于我的。谦卑在神的面前，的确我们有来自于不同的文化，我们有不同的经验，我们有不同的特质啊，有些人是 thinker 啊，他喜欢思考，所以他喜欢在教会里面看重查经。有些人是 builder， 他看重感受，所以他觉得哎，我们敬拜应当更加的热闹一点啊，我很喜欢有人为我带祷陪伴我，我喜欢团契。那有人是 doer， 他觉得哎，我教会应当看重组织行政分工，我要做很多的事情，要宣教等等，这些都是好的。上帝给我们不同的特质，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们一同来建立啊，属于基督的身体啊。所以刚才所提到这些，我们可以学习彼此的欣赏啊，有人看重查经，有人看重关怀，这都是对的，都是好的。我们能够彼此来欣赏，彼此接纳啊。像我们今年新的一年也有许多的同工来担任不同的工作。同样的，在夫妻关系里面我们也有不同的特质啊，所以将来我们有机会有这样子啊婚姻家庭的一个讲座啊，或是团契，也特别要帮助各位来学习不同的特质。 We learn from each other because we have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、啊、好，我们看今天的内容啊。来，刚开始各位读的啊，从第五节开始啊，如果各位手上有圣经，从第一节到第五节提到了教会有一个纷争，什么样纷争呢？就是从耶路撒冷教会母会啊，来了一些人来到这个地方的教会安提阿教会，告诉他们说如果你们不按照摩西的律法受割礼，你们就不能够得救。哇，这些人啊，从所谓的中央来到了地方，他们有这样子的一个言论啊，带来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纷争，一个后果啊，就是说他们强调不仅是相信耶稣，还需要守摩西的规条跟律法。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啊，有许多的规条跟律法，当然最核心的就是十诫，这是不能够被改变的。还有许多规条，包括一些洁净，包括一些礼仪，包括一些食物啊，什么可以吃，什么不可以吃，包括安息日啊，在礼拜六什么可以做，什么不可以做。那对于这些原本是犹太教的人啊，特别是他们是学过圣经很熟的人，叫做法利赛人，他们认为哦，光是信耶稣还不够，我们还需要再多做一点事情，就是照着他们的传统、他们的文化这样子要求啊。那因此就产生了这样子的一个纷争。后来啊，这个安提阿教会就派了保罗跟这个巴拿巴回到这个耶路撒冷教会，他们母会去报告这个事情啊，你们有人来说了这些事情，那让我们中间产生了很大的困惑，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啊，所以这个辩论就开始，这个纷争就开始。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个事情是大事还是小事。他们提到一个得救的一个条件，除了相信耶稣，你还需要身体受割礼。其实刚才我们看到第十一节提到了，彼得自己也讲哈， verse 11啊，我们得救乃是因为怎么样？主耶稣基督的恩，和他们一样，这是我们所相信的。Through the grace of our Lord Jesus, that we are saved, just as we are. 所以得救是单单信靠耶稣基督，不是因为你身体受了割礼。在犹太教的传统里面，男丁要受割礼，以至于他们被有一个记号是神的选民。但是我们看到彼得的见证啊，提到了这样的福音不仅是赐给犹太人，也是给外邦人，而这样的要求并非是给这些非犹太人的。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，关乎于得救，一个人是否要得救。你会发现常常有的时候我们啊，包括当时的犹太人也一样，认为你要信耶稣，你要先成为犹太人，守我们犹太人的文化啊。其实常常有的时候我们也是如此哈，比如说西方宣教士来到了中国，来到台湾，来到香港，他们也有他们的文化。如果一不小心就会让人觉得说 OK， 我要信耶稣，我就必须变得跟你一样，穿西装打领带啊，然后唱了英文的诗歌啊，或是教会聚会的形式都必须按照你们的形式。但是你会发现啊，福音不等于文化，福音跟文化有相关，但是福音的本身就是相信耶稣基督自己。所以以至于后来在中国的内地有许多教会，他们脱离了西方的宣教士的差会，他们自己成立教会，所谓有本土化的一个做法。当然本土化不是一定要把耶稣把它画成啊，我们看过一些图画啊，就是把耶稣打扮成像这个中国人的样子哈啊，戴着帽子，留着胡子啊，穿着长袍啊，并非是如此。但是我们要学习什么是文化，什么是福音的本质。那今天他们辩论的问题是很重要的问题，我们是相信耶稣，而不是这些文化。啊，同样的，今天我们在座当中，我们许多配偶来到我们当中啊，可能我们的家人还没有信主，或还是慕道友。他们来到教会，我们是否也是告诉他们一些很抽象的一些名词啊，一些教会的术语啊，他们根本听不懂，他们根本没办法融入我们当中啊。所以我们为什么看到一些教会成长得很快，他们尝试用更简单的方法来传福音，讲到福音的核心、啊、求神也帮助我们啊， Do not miss the point. What is the gospel? 什么才是福音？什么才能够使人得救？开始了纷争，那么如何来解决面对这个纷争呢？请看第二段啊。首先啊，他们来到了耶路撒冷，彼得这位使徒当中做领袖的就站起来来说话，来做一个见证。当冲突发生的时候，我们第一步可能不是跟别人辩论，而是学习倾听，学习倾听。所以彼得讲了很长的一段话，哎，让这些不同意见的人来听来学习。因为彼得跟随耶稣，一直在耶稣的身旁，虽然他曾经软弱跌倒，后来神耶稣复活之后再度坚固他，所以他的见证是非常的真实的。他回顾耶稣复活之后，他也被差遣继续来传扬福音，不仅是给犹太人，也传扬给外邦人，而且这些外邦人得救了，而且这些外邦人被圣灵充满了啊。之前我们使徒行传看到圣灵也在他们身上彰显，他们被圣灵所充满，以至于彼得就为他们施洗啊，施洗。所以彼得的见证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他是第一手的消息，他跟随耶稣之后传福音，也看见外邦人得救。那这些外邦人得救并非经过割礼，而是因靠信心，因着神的恩典来得救。接下来另外两位，一位是保罗，一位是巴拿巴，他们是当地的教会啊，所以我们要听两边，听母会有人起来做见证，听地方的教会也有几人起来做见证。保罗跟巴拿巴报道上帝怎么样使用他们，在各个地区啊，安提亚地方的教会能够建立教会，都是依靠神的恩典，神行了许多神迹奇事在他们当中，不是依靠割礼，不是外在的这些过去的这些仪式，而是唯独信心，唯独恩典。 第三位站起来的啊，应该是第四位，就是耶稣自己的兄弟雅各，啊，不是那个殉道的雅各哈、啊，之前一个主要的门徒雅各已经殉道了，这个雅各是耶稣的兄弟，原本耶稣在世的时候他还不相信他，直到耶稣复活之后他也回转悔改，而且成为教会的领袖，他展望未来，啊，展望未来，他怎么展望未来呢？他引用了圣经的阿摩斯书，我们请看下一页哈。OK， 他引用圣经阿摩斯书，旧约圣经，告诉他他们这些犹太人，神的恩典要临到外邦人，啊，正如刚才我们所读的哈，第十五节到第十八节，啊，福音要传给外邦人，第十七节，啊，这些信从我名的外邦人，所以神的心意要让所有人来得着救恩，不仅是犹太人，而且不受于他们这个割礼的限制，所以最后他们就达成一个共识了 ，they make a decision， 啊，他们引用彼得的一个见证，啊，他们相信了彼得的见证，神使用他传福音给外邦人，外邦人也被圣灵充满，他们也得救了，然后又有旧约圣经的应许，所以他们决定了不要为难这些人，不要为难这些人。这些来到教会，他们不是犹太人，他们没有犹太教的这些习惯，以至于他们只要凭着信心来到神面前，只要他们最后只有几点，我们看到哪几点呢？第二十节，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，其实这十诫里面提到的不可以拜偶像，不可以奸淫，当然还有其他的部分，然后禁戒这个勒死的牲畜跟血，讲的不是我们吃那个血啊，中国人可能吃这个猪血，提到了这仍然是跟拜偶像有关，他们的宗教崇拜里面啊，为什么勒死的牲畜跟他们的献祭跟他们的宗教崇拜有关啊？那提到了最根本的部分是不可拜偶像，是要遵守十诫圣经的律法，还是回到上一页哈，回到上一页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啊，求主帮助我们。在我们当中的确有许多的差异，文化的差异，习惯的差异，语言的差异， We have differences， We use different language， We have different experience among us， So how can we accept each other， Have the unity， Oneness， Unite by Christ， 如何我们能够合一，即使我们有这么多不同，但是我们坚守的就是这个福音的核心，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主，我们愿意读圣经的话语，我们愿意顺服神，那至于我们的一些习惯不同，那没有关系啊。有人喜欢团契的生活，有人喜欢这个查考圣经，有人喜欢宣教啊，有人喜欢一起吃饭，都很好，有各样不同的方式可以达到这个教会彼此相爱的目的。同样的，我们在家庭当中也是一样啊。您的配偶也许还是慕道友，求主帮助我们有智慧啊，不是勉强他啊，照着我们的方式，我们有更多的尊重啊，更多的接纳，更多的包容啊。当然，我们在信仰上必须要表达清楚，但是如何让我们这些朋友来到教会，他觉得舒服，觉得没有压力，觉得被接纳。这是我们要学习的，要学习的。感谢主，我们看见初代教会最后他们达成了共识，得来一个怎样的结果呢？我们请看最后一页哈，他们怎么样？被安慰，被坚固，他们得到喜乐，福音继续的来广传，广传。所以我们学习到几点啊？如何来解决冲突跟纷争，特别在教会当中或是家庭当中啊？第一个，我们不要排斥差异。害怕差异，其实在座各位弟兄姊妹，你们发现你们夫妻之间通常差异是蛮大的，常常是互补的，一个可能内向，一个可能外向，一个可能喜欢出去玩，一个可能喜欢待在家里，一个喜欢跟朋友在一起，一个喜欢 alone， we have differences， 但是我们不要害怕，也不要拒绝这样的差异，我们反而去欣赏彼此的不同，只要我们在最核心的部分是一致的，所以我们要分辨啊，什么是可以包容接纳的，什么是核心的。然后呢，我们如何解决这些纷争呢？我们需要沟通，对不对？沟通有许多形式啊，包括我们私底下的沟通，面对面的沟通， 那在教会里面还有公开的会议，这两个都很需要啊，不是只有公开的会议，在会议之前我们尽可能的在私底下就来沟通，而且我们是一起来祷告寻求神，而不是合我的心意或是合你的心意，而是合神的心意。那什么是神的心意呢？我们可能真的是要需要一起聚集来祷告来寻求神。最后他们写出了一个公开的报告，我们刚才没有读，是在22节到31节，他们就写了一封书信，从请保罗跟巴拿巴送到各个教会去，因此他们有一个会议记录，他们有一个报告，正如我们每次开完同工会我们要有会议记录，要有报告，我们有财务的报表，They have public letter, public statement, record to all the churches. 所以我们可以学习这样子的一个方式，如何带来合一在我们当中。希望今天内容能帮助我们教会真的成为一个爱与合一的教会，在我们家庭里面也成为一个爱与合一的家庭。我们一同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在我们当中有不同，是你所创造的，我们来自于不同的背景，不同的文化，我们也可能使用不同的语言，但是主，你的心意是要你的门徒合而为一。当我们学习彼此相爱，当我们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的时候，我们真的能够达到这样子的合一。求主帮助我们，先从我们与家人的关系开始，来学习彼此的尊重，学习彼此的欣赏，学习彼此的包容，我们彼此的不同。也求主帮助我们在重要的事情上，在福音的真理上，我们能够坚持，以至于我们的信仰得以坚固，就像初代的教会一样。更求主使用我们，能够彼此安慰，彼此劝勉，彼此建造，彼此坚固，使我们彼此的喜乐得以满足。帮助我们不是来论断别人，帮助我们真的是彼此的来带导，以至于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，我们的家人都能够得到神的恩典。我们向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，阿门。